约沙法特建造了塔尔史士船只，为到敖菲尔去运输黄金。然而没有到达，船只就在厄兹雍格贝尔破坏了。那时阿哈布的儿子阿哈齐亚对约沙法特说，让我的仆人同你的仆人一起坐船去好了。但是约沙法特没有同意。约沙法特与祖先同眠，与祖先一同葬在达卫城，他的儿子约兰继位为王。犹大王约沙法特17年，阿哈布的儿子阿哈齐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。他做王统治以色列只有2年，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随从了他父亲和他母亲以及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道路，服侍敬拜了巴尔，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全像他父亲所做的一样。